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是蒙拣选作这个的祭司的角度。所以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的祖先或者先祖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称为选民之父。其实不单是犹太人，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的在属灵上，虽然我们不是血脉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圣经根据圣经，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上的子孙，我们因着信，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而我们因着信靠耶稣的缘故，我们在属灵上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亚伯拉罕不单是一个开始式的人物，亚伯拉罕整个一生都成为我们一个信徒一个好一个写照的一个榜样。亚伯拉罕住在吾尔，但神呼召他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迦南，这就仿佛我们迦南他未去过的地方，但他凭着信来到 去迦南，这就好比我们天堂，我们未去过天堂，但信徒相信凡信靠耶稣的，我们有一天会得上天堂。什么人会去到天堂？第一，我们会 去到天堂。亚伯拉罕老年曾经去过得子，这么老，但他相信神应许他的必定来到去实现。神应许一个他子孙，不单止会有老来得子，他子孙会多如众星，而且会得着迦南整个地方。当他晚年的时间，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从他的正室生一个儿子，而他所拥有的地方只不过一去撞他的正室撒拉的一个的洞穴，一个的墓室，即他拥有很少，但他凭着信心知道，虽然他在世时间没有很多的子孙，没有所谓多如众星的子孙，也都没有拥有什么地方，但他凭信相信将来他可以得着神的应许的。咁呢一个同我哋信徒好有嗰个嘅相似嘅地方，我都系凭着信相信有拥有即系天家嗰个嘅丰盛嗰个荣耀。喺曾经读经文里边咧，即系希伯来书嘅作者讲到，好似亚伯拉罕咧就系好似一个嘅即系仰慕紧一个嘅天家吓。咁我相信咧，亚伯拉罕时代咧系冇呢一个天堂嘅观念噶，即系唔会话觉得咧将来咧能够呢即是有天堂。但是虽然他没有天堂的观念，但是古时的情况呢，亚伯拉罕即以前的人呢，只有子孙的话呢，生命就可以延续。即不是天堂那种的将来，而是呢子孙有子有孙，生命就可以呢去永恒。咁就同今日我哋所相信嘅信仰所得永生、永远生命咧，系有少少唔相同。以前嘅观念咧，系生命结束就结束噶啦，系唔会有再叫永生。但系当有子有孙嘅话咧，生命咧就可以咧永恒不息。所以咧，亚伯拉罕同我哋今日信徒个信仰历程咧有相似嘅地方。今日想将我哋嘅焦点摆喺一个即系亚伯拉罕一个好重要的经历啊。亚伯拉罕的人生呢，我们说是一个客旅的人生，是一个帐篷的人生。亚伯拉罕原本就是不是一个大城来的，巴比伦大城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度，所以是一个很繁盛的地方，巴比伦的 地区离开吾尔，跟着由吾尔去到迦南是一个很悠长的过程，当中他要一路住着帐篷，然后呢他是要拿鹰牛羊来上路，他是一个过了一个牧羊，就是一路去的生活。那你知道牧羊那些是要找水源的，哪有水源哪有草呢，就去那里的。那他一路行就一路呢是就是过了一个帐篷和牧羊的漂流的生活。这是整个由吾尔去到迦南的一个的生活的状态。去到迦南之后，迦南是一个类似吾尔啊，一个城，好多即系唔系一个大国家，是一个省嘅城邦之国，好多个城，每个城都有一个王。 咁迦南唔係一個所謂嘅，即係已經離開咗遊牧民族嘅狀態噶啦，有城有王啊，咁所以亞伯拉罕都曾經同一啲王咧有個接觸，譬如話咧，如果記得嘅話咧，亞伯拉罕同一個嘅撒拉，即係撒冷王咧嚟到有個嘅交往。咁但係亞伯拉罕本身就唔係住喺城裏邊嘅，咁因為當時嘅迦南人咧係排斥外人啦，所以亞伯拉罕咧就唔能夠住喺城市，只有咧住喺山，即係喺南邊嘅山區。过咩生活呢？唔系安宁嘅生活，仍然过住咗帐篷嘅。咁你如果睇咗圣经嗰时咧，又住过希伯伦啦、基拉尔啦，又住过咧，即系呢个嘅别士巴，喺度漂流嘅，带咗羊啊、牛啊，一路嚟到漂流，直到佢太太已经提过啦，离世之后，佢先喺迦南买一个地嚟到去葬佢太太。嗰系唯一佢一个固定佢拥有嘅地方，但系除之外咧，佢冇一个固定嘅地区系拥有，或者佢生活咧都系飘飘流流嘅。可以咁讲，离开吾尔之后，直到亚伯拉罕离世，佢都系过紧一个帐篷漂流嘅人生。客旅人生、帐篷人生有乜特别咧？即系好唔安定嘅。即系咧，朝航晚拆，整咗帐篷之后咧，住一阵，跟住就要咁上下咧，冇水源或者系草唔够咧，就要又要搬过，系一个唔安定嘅人生，要走嚟走去，搬嚟搬去。咁某程度上咧，即系亚伯拉罕你都惯咗咁嘅生活。如果我哋话搬嚟搬去人生嘅话，有咩要注意嘅咧？咁啊，梗系咧。盡量帶少啲嘢啦，嚇，唔好咁多。除咗牛羊擁有之外咧，唔好咁多，即係唔能夠好有好多財物。你嘅帳篷唔可以好靚嘅，哇！即係中國啲咩四入邊啊嘛，東遠東西南北唔可以咁啊！帳篷即最基本嘅嘢嚟到生活。咁故此亞伯拉罕唔係一個好大財主嚇，即係我諗買向客人買一個地方，買個洞穴嚟到葬佢太太，已經用咗好多嘅即係家財。帳篷人生、客旅人生係好簡簡單單嚟到去上路，簡簡單單嚇。咁故此，亞伯拉罕對物質，我哋發覺咧，可能唔同一個城市咧，唔相同。一個客旅人生，呢、這個帳篷人生咧，就會簡朴啲。冇咁对物质好多个要求欲望系低啲嘅，咁所以有学者认为咧，如果你记得个故事咧，就系、是、去到迦南之后咧，佢咪同佢个侄仔同阿罗德咧，即系分地啊嘛，因为太多人啦，即系太多嘅亚伯拉罕嘅牧人同呢一个佢个侄仔罗德嘅牧人咧有相争，咁亚伯拉罕唔得，我哋啲牧人相争，我哋分开，不如你即系你去但去我去得啦吓。咁老人家啊，同个后生话分开分地嘅话咧，咁如果契嘅时候咧，边个分先咧？边个拣先咧？咁应该系边个啊？应该老人家拣先啦，系咪啊？点知罗德又唔争，即系罗德拣先喎。阿伯都冇争咯，我冇争，你中意嗰度，咁我嗰度啦，你拣先。从呢一个让后辈罗德拣先呢个动作，让我睇到亚伯拉罕唔系一个崇尚物质拥有嘅一个人生。佢觉得即系最紧要嘅就系和睦，最紧要嘅系安安定定。系咪拥有唔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我哋发觉后来嘅以撒，佢个仔以撒都类似咗，可能因为爸爸系咁样嘅，所以佢个仔。以實咧都係一個唔同人相爭嘅人生。如果記得喺翻聖創世記故事裏邊咧，以實曾經同非利士人咧有啲爭執，啲非利士人咧就要攞佢，即係佢掘咗啲井啊，嗰啲非利士人咧就想攞。以實咧係一個你要俾你，我喺第二度，唔係一個你要就俾你啦，唔係一個同人相爭。咁你可能同佢爸爸受爸爸影響。咁但係咧，亦都表明到以實對物質。对嗰个财富嗰个要求咧，那个欲望咧，唔高嘅啊。从亚伯拉罕人生，从细人生睇到，即系客旅人生，人生其实好短暂啊。其实整个人生，我哋人生都系头先我哋读过一段诗篇系咪？诗篇九十篇话咩话啊？若是强壮，可以到几多岁啊？啊！80岁啊，即系有时强壮到80岁， 即是其实人生很短暂，其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人生 是短暂，即是说是很漂流。其实就算我们住在城市的人，我们不是牧羊的，我们不 是住帐篷的，但是那个短暂性，那个其实那个客旅其实都是相似，我们不能够长期住。你在一间屋不知道住几年，可能住十年，可能住二十年，不是永远的，都不想你会搬。搬到哪里呢？可能搬工，或者是搬到离世，就是，搬到天家，都是一个不能够长久的。都是任何信徒或者任何人都好，人生基本上都是客旅，你要拥有的东西你都不能够长久的你都去拥有。在后来，即是当亚伯拉罕之后，我知道呢，即是他就即是他阿以撒就后来成为即是慢慢延伸出来的以色列人。咁后来以色列就攞埃及，埃及之后呢，他就去到这个嘅，即是神就透过摩西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嘅即是埃及。在后来在旷野里面披露了40年。那四十年当然不是说即是他们想的，因为他们如果记得一个故事的话呢，是因为他们呢入迦南的时候呢，他们信心即是不够，就不敢入迦南，结果呢就神呢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披露了40年。那四十年的旷野你可以说是一个惩罚，但目前就想延伸住亚伯拉罕的帐篷人生，客旅人生。人生就是客旅，人生就是帐篷一样，在旷野里面漂流漂流。后来入迦南之后他们定居了，定居之后好像离开了帐篷的人生，不需要执着帐篷，他们住起屋了。但是神要他们有守个节期，这节期叫住棚节。住棚节就是你本身有屋的固定屋，但是每年住棚节的时候，你屋外面是整个棚来居住。一方面你说有人说这个住棚节很明显就要让他们纪念祖先在旷野披露的日子，但同样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提醒犹太人人生最后都是客旅，不只是亚伯拉罕过的是帐篷人生、客旅人生。每个信徒、每个犹太人生命本身就是客旅，其他你的话有这些物质的诉求、财富要求、欲望，就不需要太过来去执着。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当他侍奉之前住在这个的就是拿撒勒长大，后来那三年的侍奉里面，耶稣让过一个就是周围漂流的一个的生活。更加留意，如果留意圣经的话，你发觉耶稣好少圣经提到他拥有什么东西，耶稣没说拥有什么东西的。在这个的加拿分宴第一个如果成日跌的要咪，不知道我揸咪，揸咪我唱歌的，不得的。好，耶稣在加拿分宴那里行神迹，将水变走，但是那六个水瓶原本就在这里的，那水柱原本在这里，即是不是耶稣是完全由没有变成有的，是借那六个瓶然后施行这个神迹，是借那六个瓶施行很奇妙的第一个的神迹。五饼鱼的故事，那个五饼鱼不是耶稣的，是谁的？是在施惠者那里拿来，然后他五饼鱼喂饱 几千人。那些饼 五饼鱼不是他的，是他借来用的。在这个就是以色列故事呢，鱼口在鱼口得钱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即是讲到呢，即是有人要耶稣问耶稣，点解你立税啊？咁彼得问耶稣，嗰人要收税喎。咁耶稣就话其实即系应该又唔使嘅，即系不过算啦。既然佢要嘅话，你出去喺河边喺条鱼嗰度咧，口里咩得块钱就可以咧，即系。得到那個税前嚟到交嗰個税，咁你話我嗰個無啦，點解魚口裏面有税嘅？咁但係同你嗰度咧，都係咧 都唔係佢本身有嘅嘢嚟嘅，都係咧喺個雨口度咧攞個税錢嚟到俾。咁另一個故事裏邊，有人質疑究竟即係信徒係唔應該納税俾呢個該撒嘅故事，記唔記得？當時耶穌點啊？記得故事啊？耶穌點啊？點啊？問點啊？你攞錢俾我，攞銀俾我，又攞啲人俾個銀佢，然之後佢就係、是、啊咩個故事啊？即係該撒嘅物俾該撒，神嘅物俾神，嗰錢邊度嚟嘅？系咪耶稣袋落嚟噶？唔系，阿炳啊，耶稣每一次啲嘢都系借翻嚟嘅，借翻嚟嘅。耶稣喺钉身十架之后，嗰坟墓系咪佢嘅？坟墓又唔系佢嘅。你知唔知嗰坟墓系随边个人噶？叫咩个名啊？啊，嗰个名叫约瑟啊，约瑟。那個墳墓是新的，約瑟自己的，不過就他是耶穌門徒，耶穌要埋葬就給他了，那個墳墓不是他的，借回來。後來耶穌復活之後，有一個 很美麗的故事， 在加利利的海邊，門徒出去打魚，耶穌在岸上預備早餐，記得一個故事，耶穌做了什麼？魚和飯，是不是？那魚從哪裡來的？睇紧圣经，耶稣话：你哋俾啲鱼我，然之后佢将鱼整人早餐俾啲门徒。你睇翻圣经，耶稣冇拥有咩嘢，好多嘢都系借翻嚟嘅。嗱，呢度唔好误解我啊，即系唔好误解我信徒咧，应该学习成样借嘢啊，千祈唔好学呢咁嘅嘢啊，听错我乜大件事。我想讲嘅就系、是。耶稣没有拥有很多东西的，圣经里面真正记载耶稣拥有的只有一次，就是耶稣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这个世界属于他，其实没有属于他。这个是什么生活来的？这个是黑泪生人生，这个是帐篷人生，他没有拥有的。黑女人生重视的是活在今天，重视的是不是执着于面前的物质。我过个礼拜呢就跟太太去旅行，咁呢就揀了啲平价的航空公司，就只可以手提行李，寄舱的话呢就要收钱。我同太太話都收好貴啊，唔抵喎，不如盡量帶少啲嘢啦。於是咧就，不過你知我去旅行中意，我中意去游下水啊，咁游水要好多架撐噶嘛。於是咧就，即係除咗游水架撐之外咧，其他啲嘢盡量少嚇，唔帶嘅可唔帶嘅就唔帶，如果成功地咧。可以全部即系攞相机，唔使寄仓，悭翻少少。去到之后，间唔中见到铺头啲嘢，太太话都啱，我话唔好买啊，买嘅话咧就要寄仓啦。咁啊，又买唔到啦，于是就要去就要翻嚟，冇乜带咩翻嚟，所以唔好意思，弟兄姊妹，我冇手信俾你哋。人生就系咁噶啦，人生系咁。不需要带那么多东西，越带多些东西就成为负累。我的女儿出嫁，大女出嫁搬开了，小女儿在香港。于是这个时候都是我和太太考虑搬晒上屋的时候。我住在一间屋17年，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买东西的人，但17年都总是会累积咗啲嘢，于是我哋未买屋，但系我太太已经烦，师妹已经烦啦，死啦！屋企咁多嘢点抌啊？点抌啊？我都后悔，不过一日买噶嘛，但系生晒就变咩咩，即系好简单，你有后院噶嘛，后院好多嘢要架撑噶嘛，即系整到几个噶嘛。就冇白冇白，即系呢啲有，咁即将嚟 当世就无头冤，咁你搬搬俾喺边啊？可能蚁人蚁都会有耳都唔要噶嘛，系嘛？当世点样喺个过程里边，而家未烦已经可以烦嘅时候，就觉得即系人生真系简简单单，越少嘢就真系即系越好。如果少啲嘢嘅话，而家就唔需要咁烦。我最近即系留意到本书，系台湾嘅蔡丽晶院长，佢中华福音堂院嘅院长，佢最近写本书。你睇本书个书名你都唔信嘅，叫《基督徒的搬屋哲学》。啊，啱啱今期《真理报》就介绍呢本书，原来从搬屋里面都睇到好多嘢嘅。搬屋睇到就话咧，原来你如果原因又多嘅话，你搬屋又好烦嘅。比如我哋人生里面好多嘢，我哋唔能够前进，我哋唔能够好洒佢，因为好多物质要缠累住我哋。以前搬屋又烦，你搬屋又烦啊！搬屋通常系哲学，你如果唔即系有兴趣即系去买本书，或者系睇起码睇《真理报》佢嗰个一本即系有个介绍呢本书嘅，有意思。搬屋通常系哲学，从搬屋里面睇到人生，我哋冇变好物质。你都纏住我哋，令我哋即系唔能夠即系灑決。我嘅即系我以前喺最初牧會嘅時間咧，喺一間小教會嘅牧，即系喺近住唐人街嗰頭一間教會，即系牧會做助理傳道。咁當時嘅牧師同我哋合，即系同工。咁當時個而家即係個老牧師同師母咧，就住喺近住即係温哥華嗰邊啦，即係温哥華嗰邊嚇。咁咧就跟係啲好典型嘅，我哋叫 Vancouver House 啊，好典型嘅即係兩層嘅屋。咁啊，好骨子嘅，好靚嘅嚇。咁即係我啱啱即係覺得寄居喺度兩個禮拜，喺好大屋，個裝好骨子。咁佢好時咧招呼人嚟到去住嚇，招呼可以同時招呼兩三間嚟住都得噶間屋 ，Vancouver House， 即係大概喺十年前咁上下，咁佢就即係搬咗去多倫多嚇，咁咧就喺一間嘅護老院，係一個 apartment 嚟嘅，即係都係一個單位嚟嘅，咁大概有冇可能大概七八尺咁上下啦。七八尺、八十尺咁上下啦。我一家人探佢時間咧，佢有一間房同埋一間書房，兩間房。我當時都話：哇，牧師，我唔敢問啊！梗係你前屋企啲嘢好多嘅喎，而家你嗰啲去邊度啊？嚇，好去邊度啊？嚇，不過即係師母呢度好矜貴咧，我師母中意儲瓷羹嘅。咁佢咧有一幅嘅加拿大地圖，用木整嘅，然之後就掛曬嗰啲嘅佢買或者朋友送嘅瓷羹。咁我話衰多口喎，我話阿師母啊，呢樣一埲牆咧空咗喎，你嗰加拿大嗰個木淨係擺全世界唔夠厚喎，不如我幫你整個世界地圖木嘅，然之後咧就掛。即系你边个国家买入边挂紧个地区，知唔明我意思啊？咁佢话都好、啊，都点啊？你识唔识整啊？你整到啊？好，以前我喺军挂整咗寄俾佢，呢就成五埲墙，即系走廊嘅墙咧，就挂咗幅好大嘅木嘅世界地图俾佢，好开心。大概系即系依年三四年前嘅事啦。但系当牧师佢嘅师母住喺多伦多嗰间，即系。一層嘅即係 apartment 之後，兩年前因為身體緣故，咁佢兩個咧就要即係翻香港，係住喺呢個拿打素嘅一個護老院嚇，由700尺變咗做70尺，70尺，即係要好似病房咁樣噶啦，即係張牀。一张床、一张凳、拉帘，就是、用帘嘅，洗手间， 我同我太太同我另外圈傳道三個探佢時間咧，即係好辛苦先坐到個位地位置，我就又望一次啦。嗰啲嘢喺邊度啊？嗰啲嘢喺邊度啊？同埋我地圖咧，我都唔敢問。人生就是这样的。我第二次探他住多伦多时间，他摆晒出来的是很多他好真，即系好多嘅即系教送俾佢嘅嘢，都系珍贵嘅。好多教送俾佢嘅，即系嗰啲大全体合照嘅相片，好多好珍惜嘅嘢，好多佢以前去旅行买嘅嘢，嗰啲系咁，一千锤百炼拣出嚟摆嗰度噶啦。因为温哥华大嘛，可以买好多，好多人多就摆好少，已经拣好多啦。但系而家喺将军澳嗰度，嗰七廿只乜都摆唔到，无论你几珍惜、几珍贵，都摆唔到。我牧师师母冇儿女，牧师师母有一个习惯，就怕影，唔中意影相。牧师同你影相去条海滩，同我哋影相唔影啦，唔影啦。佢唔影相原因系因为佢冇儿女，佢本相簿，当日两个都唔喺度嘅时间，俾边个？佢话佢好多集嘅儿生嘅，会唔会帮你 keep 啊？即唔好话集冇一集儿生啦，你嘅儿女，就算真系儿女。会儿女会唔会咁冇心机 keep 父母留低嘅相簿咧？都系个问题。所以有时我都讲嘅就系、是、黑女人生就要周贤嘅边啊，面帮我。黑女人生。不妨从黑人生里面让我们去学习，学习知足而不要贪欲。知足，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知足的人，知足好味。知足也是我在生上学习功课，学习知足，阿伯拉罕知足，正如於是他不會跟人爭，他能夠心裏面有一種滿足。保羅講過好著名説話，人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將來也不能帶任何東西走，所以有衣有食就應該知足。提摩太後書第四章，學習知足，知足就會快樂，不要陷在貪欲裏面，貪這樣貪那樣。学习欣赏而唔拥有，有啲嘢系你唔需要去拥有佢。明月清风，海滩，即系树林，即系有啲嘢你可以去欣赏，你唔需要去拥有一样嘢。就拥有又点呢？你会屋，你可能移咗住大屋，等我搬细屋，细屋之后搬去由七百尺去到七十尺，最后会得一张床位，最后床位都冇，你所拥有嘅系一个樽，呢个樽，你明我意思咩个樽？你唔能拥有长久嘅嘢，学习欣赏唔需要去拥有，因为你拥有嘅，你唔能够永远拥有。人生好短暂，几十年即过，唔好咁执着。学习欣赏而唔需要拥有咗啲嘢，学习简朴而唔好羡慕到多。哇，好多好多样嘢，你越多嘢嘅话，你将来搬我你又烦噶啦。学习放手而唔好执着 ，let go。 我而家未搬屋，但我相信我将来我到时会学习咩叫 let go， 因为好多嘢我真系要非抌不可。我相信我牧师先冇学会呢个功课，嗰啲嘢唔可以唔 let go， 唔可以唔抌。几越珍惜嘅嘢，越跟珍惜嘅嘢，但系唔抌唔得，唔 let go 唔得，嗰先攞命。我依唔系叫大家唔好有欲，唔好珍惜任何嘢，唔系咁嘅意思。你可以珍惜嘢，但系唔一定即系冇执着嗰样嘢，因为你要 let go。物质如是，人也如是。牧师都系人，当一只飞走，一只飞走埋嘅话咧，你知我意思啦。是要 let go 的，易不易啊？不易，学习 let go， 放手，这个就是黑泪人生，这个是帐篷人生，你能拥有多少呢？学习随安放手，这个是随遇而安，而不要回首。你会搬屋，你会搬，可能越搬越大，可能越搬越小，但无论如何，亚伯拉罕都常常搬屋。耶稣居无定所，狐狸有洞，天空我飞你有窝，但人子无枕头的地方，代表着一种的不安定。去到哪里就应该在那里随遇而安，而没想回以前那里几好呢，以前我住在香港几好呢，我住在多伦多几好呢，我以前住在单人工几好呢，我以前没想随遇而安，这样是人才住得快乐。这就是帐篷人生，这个就是客旅人生。学习分享而不独享。想回我整个地图，我真的想知道现在地图在哪里，又不敢问，可能抌咗，但唔会噶，一抌就抌埋啲匙羹，佢匙羹边度咧？嗰、那个七廿七唔可能摆啲匙羹噶，就算唔要地图都要啲羹啦，系咪？佢点抌啫？嗰家系佢一生人之冇一生人最唯一储嘅嘢啊！其中有十几执，唔系几十倍，有几个都系我送嘅，抌咗咁。最可能嘅，我相信。无论是那些羹或者我的大地图，可能送，可能最可能是送别人，送别人啊，咁珍贵嘢送别人，无所谓咯，好过抌啊，系咪？边个拥有嘅，冇所谓啫。啊，我即系你嘅，你即系我嘅，即系其实严格嚟讲，弟兄姊妹朋友真系嘅，冇一样嘢属于你嘅。你的物质你不会长久拥有，你的身体是借回来的，神给我们拥有身体，神给我们是我们暂管的，甚至我们生命都是属神的，我们暂管，我们是生命的管家，我们身体的管家，神借给我们用，我们好珍惜，我们善用，我们的才干不是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管家，没有人属于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应该即是既然没有属于你的话，永远属于你的话，就能够通通同人来分享。所以地图哪个有，现在在哪个家，不要紧啦，终于有人拥有那样东西。那些羹在哪里，最好不要丢了，终于有人拥有那些羹，享受那些羹，那就好了。我想这个是出来教会凡物公用其中一个的美善，就是大家来分享。有什么人属于我的呢？你有需要的我给你。我需要的希望你帮我学习分享，这个就是客旅人生，不是这些属于我的，属于我的独食难肥，独享都不会好到哪里。哦、sorry， 学习仰望天家，而不是只顾忆今生。尽管我比较灰一点 let go， 可能我们有些人我们不能够长久留在我身边，可能去搬到第二个地方，或者我所珍惜的人会离开我们，永远离开我们。 但在天上面，我们遥望一个更远的天界，我们再没有分离，再没有痛苦。我们既享受 今生，但我们仰望明天。就是阿伯拉罕一样，他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知道将来他的子孙，他不能够拥有迦南，但他子孙会拥有这个迦南，盼望在将来。牧师师母现在住的是70尺，但是将来他们所住的却不止70尺，他将来会有一个想象不到那么大的地方，与神永远同在。每一次回港探他的时间，每一次都心急，因为呢每一次见到瘦一个马，每一次见到他都他记忆都麻麻地。上次见到我的时候已经几乎望一望我，我知道认不到我，记不记得我啊，记不记得我啊，你是 Wendy 的，因为我他声我就看多一点嘛， Wendy 的哦 Joseph。他原来很记性，牧师师母很记性的，现在已经不同了，人不会慢慢衰退，但是将来一切都是美好，仰望天家，而不要只顾意今生，让我们信徒有天堂的盼望。当中未信主的朋友，也希望你明白人生真的如黑女一样，没所谓永属于你的东西，你将来离开世界，你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真正可以永远的是天家，是天堂。究竟有没有天堂，究竟有没有永恒，希望未信主的朋友能够思想同心祷告。